来自杜德伟的情人。好了，时间来到了12:1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MyFM 100.5假日早阳光的最后一个小时。 OK， 现在呢是2016年的最后一天的早阳光的最后一个小时，所以很珍惜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每一首歌，因为下次和大家一起分享音乐的时候就是2017年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温岚的放闪。 最佳影片是每个细节都未曾删减， 最佳的音乐电台是每一首歌都被完整播放。 你现在收听的是 MyFM 100.5，永不切歌，永远给你最佳状态。MyFM。 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 渐渐重叠的片刻，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待， 的白天不懂夜的黑。好了，听完歌曲咱们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呢是霾转雾的天气，最高气温是40摄氏度，而明天同样是霾的天气，最高是5摄氏度。从下周一开始天气才逐渐的放晴。但是要跟大家说的是，虽然呢我们是放了小长假的3天，但是这前2天都是有雾霾的天气，所以如果大家开车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 第几回合，我还是无法接近我最爱的你。 Hey you are、oh,

说你欲去欲求，直到你想自由。痛苦的时候我不会闪躲，就像树叶甘心为春风坠落。只是简简单单的爱过，我还是我，简简单单的想过就不算白活，简简单单的风波被梦带走。当故事结束之后，心也喜欢一个人寂寞。只是简简单单的爱过，我还是我，简简单单的想过就 提到林俊杰的，就不得不提到了好看的综艺节目《梦醒的声音》。《梦醒的声音》呢，在今天晚上以及明天都会有连续两天的播出，这个可以算是跨年双连发了。就以这样的形式来播出第九期和第十期的节目，令惊艳的素人讨教和充满惊喜的华丽改编，让观众一次听个够。所以呢，如果是你是《梦想的声音》的迷的话，就一定要锁定这个跨年双连发。好了，我们继续听歌。 什么心中温度冷却了心头，说你累了我还独守，无法兑现的空白话，叫我怎么不去牵挂。说的无心对话，每一句只剩下虚假，你的心里究竟还有多少悸动可以念旧，你忘的无心对话留下的早已如天涯，我看着你陌生的看法。 FM 100.5. 适合去 KTV 唱的一首歌，来自古巨基和梁静茹带来的《还是好朋友》。好了，我们继续盘点2016年年末发生的事呢，就是在11月11号双十一，11月11号到11月12号的零时呢，2016年天猫双十一的狂欢节正式的落下了帷幕。天猫宣布24小时总成交额已经达到了1207亿元，已经打破了去年创下的912亿元的记录，其中呢，这个线上占比为82%。2016年确实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了，之前的罗一笑事件，以及我们之前一直在讨论的身边的所有的新闻事件都有在内。所以现在仔细的回顾一下，我们2016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自己想想，静下心来，自己想一下，2016年哪些是值得回忆的。 哎，又忘了限号了。 去 TACA 啊，提前一天自动提醒。 又得验车，真麻烦。 去 TACA 啊，专属验车通道。 自驾郊游去哪玩？ 去 TACA 啊，最嗨的汽车俱乐部。搜索微信号 TACA 并关注，即可成为 TACA 会员。2017，我们等着你来。 加入 TACA， 你的世界从此精彩。 My FM 100.5。

Still got a lot of fire left in me.

念奴娇，就在 My FM 100.5。 我最爱的电台，我是萧敬腾。 眼看着你 不是结局。如果我还爱你，如果我愿相信你就是唯一，如果你听到这里，如果你依然放弃，那这就是爱情。 随时随心好音乐，感谢你继续收听 MyFM 100.5 正在直播的周末放轻松，我是放天，在2016年的最后几个小时继续陪你一起听歌。而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如果你是熟悉靓颖的歌迷的话，应该知道今天晚上张靓颖将会亮相好多家卫视的跨年演唱会。除此之外呢，张靓颖在前几天还参与录制了浙江卫视的音乐真人秀节目梦想的声音的巅峰总决赛，作为巅峰总决赛当中的神秘嘉宾导师出席，据说在现场也是有非常经典堪称大师级的表现。所以如果你期待的话，就锁定一下2017年1月13号在浙江卫视播出的梦想的声音的巅峰盛典吧。接下来我们好音乐继续，一起听到这首歌来自温岚 Fly With Me， 就在 MyFM 100.5。

再失去你，你变得不太熟悉，我开始找不到你，越着急越多疑，越是找不回你的心，我们之间的爱情掉在哪里，拥有的快乐怎么回事，空欢喜你靠过的肩膀还在这里，却少了你气息，那么难得的爱情掉在哪里，约好的幸福我始终还相信，难道说我的爱还不足以改变你， FM 100.5，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井柏然为我们带出的《爱情掉在哪里》。其实如果抛开他作为一个算是现在的票房一线的男演员这个身份不说，单从歌唱的角度作为一个小鲜肉的角度来说，他唱歌其实唱得蛮不错的。但是因为在去年其实是2016年的跨年演唱会上在湖南卫视做表演的时候，因为耳返的问题出现了一些故障，所以他当时的演出现场可能不是那么尽如人意，所以也有很多人质疑井宝自己的真唱实力是不是没有我们听到的那么好。但是

的话，说了怕不被你放在心里，却变成回忆。 请转移一颗心，逐渐有人化成冰， 感情从来不是人心，看出去，回到我们的过去。 虽然那年的冬季让你觉得很委屈， 有些埋藏很久的话，说了怕不美丽， 放在心底，却变成回忆。转移一颗心，逐渐有人化成冰， 感情从来不是人心，是你的任性。 没有人会相信我从来没怪过你， 就算那些漫长风雨伤害过 心，逐渐有人化成冰， 感情从来不是儿戏， 哦，是我的真心。没有人会相信我还依然爱着你， 时间推我们向前， 我的心却停留在原地。 I'm not from 这首歌来自刘若英和杨坤，一次非常不容易的合作，二十四楼。也感谢你继续收听 MyFM 100.5 正在直播的周末放轻松，我是方天。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气象部门预报，在1月5号之前，咱们天津一直是持续雾霾的天气，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元旦假期尽量减少户外出行的需求。今天夜间到明天是霾转雾的天气为主，最高温度零上40度，最低温度零下20度，风力等级为微风，空气污染指数相对比较高。还是那句话，能宅在家里尽量别外出了。接下来送上这个小时 MyFM 100.5 最后一首歌，来自那英带出的不管有多苦。不管在2016年你经历过什么，都希望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伴着我们的好音乐，你能有一个不错的好心情。我们下个小时继续一起听歌。

厢情愿的幸福有什么错，漫不讲理的歌组比绑架还要残酷，门当户对的世俗害了多少无辜，有情人不能眷属，人世间那么多无助，不愿弥补迎去的路，心里早已想好了归宿，为爱付出，他的生命已经结束，化作蝴蝶飞舞，天空洒满落幕，是生命绚丽的蓝图，迎着晨露去不俗，到一个自由的国度，哪怕仅仅是一棵树，人间可不留恋何苦，还不如与蜘蛛为伍。有什么错误，漫不讲理的歌组比绑架还要残酷，门当户对的世俗害了多少无辜，有情人不能眷属，人世间那么多无助，想好了归宿，为爱付出，他的生命已经结束，化作蝴蝶飞舞，天空洒满落幕，是生命绚丽的蓝图，迎着晨露去不俗，到一个自由的国度，哪怕仅仅是一棵树，人间可不留恋何苦，还不如与蜘蛛为伍， 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在 MyFM 100.5，周末放轻松，我是方天。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今天晚上原定要参加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的胡彦斌带出的蝴蝶。因为胡彦斌的母亲最近几天因为身体突发状况住院，所以呢胡彦斌也就取消了他今年这个元旦假期几乎所有的通告和行程，就为了去医院啊照顾一下自己的母亲，可见也是一枚大孝子啊。接下来 MyFM 100.5继续和大家分享好音乐，下一首歌来自 By Two 组合，爱我就大声说，就在 MyFM 100.5。 一块白金，两个都这么美，我怎么决定？怎么办？我并不花心，可是心里两个人我搞不太清楚。我的马车，太多爱为你付出。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随时随地好音乐就在 MyFM 100.5，周末放轻松，我是房天。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陶喆带出的《就是爱你》，而今天晚上呢，陶喆也会加盟到四川卫视的跨年演唱会当中。可能很多朋友一提到跨年演唱会，脑子里永远出现的就是那几家电视台，比方说湖南呐、东方啊、江苏啊，还有昨天晚上浙江提前开跑的跨年演唱会等等。但是其实从去年开始呢，四川卫视也打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电视台风格的这么一个特别版的跨年演唱会。他们跨

今年单飞但没有解散的状态下发表的单曲《说过的不算》。啊，前几天听到了一个MIC 男团最新发表的作品，觉得还蛮搞笑的，就是他们和成龙大哥一起为成龙的贺岁电影《功夫瑜伽》配唱的全新的一版主题曲，叫做《美丽的神话》。啊，对，就是成龙曾经唱过的《美丽的神话》。结果呢，他们这首新歌里头也不算新歌了，在这首《美丽的神话》的这首歌曲里头，成龙只唱了前两句，然后后面的部分就由 MIC 男团的成员进行了颠覆性的改编，几乎你听不出来原来的曲调啊，除了歌词还能听出来这好像是一个似曾相识的一首歌曲，但是整个歌曲的精神和脉络还是一贯的成龙喜剧电影的风格。听完这首歌之后，反而觉得成龙的《功夫瑜伽》这部电影应该还蛮有看头的，明年大年初一或者有兴趣的话，想想办法去看吧。下一首歌来自郁可唯，《时光正好》。 踩碎一夜的月光，心跳像树荫摇晃，我和他清白明朗，仰望个天堂，那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命运一声不响跟我们投降，把通往幸福的方向变成各自流浪。 最佳影片是每个细节都未曾删减， 最佳的音乐电台是每一首歌都被完整播放。 你现在收听的是 MyFM 100.5，永不切歌，永远给你最佳状态。 MyFM。

来自来去的去， 1005在14:53，我们一起听到这首歌，来自卡奇社带出的云。随着春节的日益临近，相信由于火车票的抢票难度不断提高，很多朋友都选择飞上云霄，而使用航空的这种出行方式啊，返回自己的老家过年。但是呢，从明天开始，也就是2017年的1月1号开始，国家广电总局调整了相关的一些制度。从明天开始，根据新规定指出，由于天气、突发事件、空中交通管制、安检以及旅客自身原因等非承运人责任的原因造成的航班在始发地出港延误或者是取消的话，这些费用将会由旅客自理了。当然，我们以上提到的这些非承运人的原因不包括由于机务维修啊，或者是航班调配、机组等承运人自身原因，或者是国内航班发生备降，或者是国内航班在经停地延误或取消，这些情况依然是由承运人，也就是相关的航空公司承担因故产生的旅客的餐饮费用或者是住宿费用的。但是我想这条更改的规定对于很多乘坐飞机出行，特别是在春运期间要乘坐飞机返乡的朋友，可能会造成一些麻烦。因为近期京津冀地区的雾霾还真的是出现的蛮频繁的，所以希望大家在购买飞机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啊。接下来送上 MyFM100.5 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来自林志炫，散了吧。我们下个小时见喽。 你试着将分手尽量讲得婉转，我只好配合你尽量笑得自然，我就是不能看心爱的人显得为难。你刚握过的手留着一丝温暖，不知道够不够撑过这个夜晚，我目送你远走，站得太久却已淡淡。散了吧，忍了吧，算了吧，放了吧，该原谅该潇洒，别回想别留下，可惜连我的心都不听话，可怜受伤的爱还想挣扎，痛不怕，心不假，越好断人抛下。我开车听音乐漫无

心就像天空般晴朗。 随时随心好音乐，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 MyFM 100.5正在直播的周末放轻松，我是房田。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许巍带出的晴朗。其实前一段时间呢，很多网友在互联网上传播了一个所谓的2017年央视春晚的名单，里头就有许巍，据说他会在桂林分会场演唱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这首歌。但是最近很多网友在火热的传播之后，这个消息也被许巍本人所获知，然后他的工作人员也出来辟谣说，其实这件事呢是大家想多了。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期望许巍能够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可能2017年还没到时候哈。接下来的时间 MyFM 继续送上一首很有民谣气息的歌手为我们带出的一首非常感人的歌曲，来自李健，日落之前，就在 MyFM 100.5。 青春年少，心里不会轻易起波澜。当你出现在我生命里，我却开始多愁善感。就像一场精彩的电影，只是可惜没从头看起。你说亲爱的，没什么遗憾，这一切还不算太迟。当我再次牵起你的手，我竟一如当初般感动。坚强的心依然柔软，还会为了爱泪流。那些过往的甜蜜和伤害，让我封闭了自己很久，是你让我敞开心怀，跟随真心走出来。以为自己经历了许多，不会轻易为谁而冲动。可无论有天我们多成熟，在面前还是孩子。

首歌来自动力火车带出的无情的情书，也感谢你在北京时间的15:17继续锁定收听 MyFM 100.5周末放轻松，我是方天。这个时间和大家了解一下出行方面的好消息。今天呢，除了是咱们地铁9号线全线恢复通车运营的时间，同时也是我们很多人期盼了很久的地铁6号线一期工程全线贯通运营的时间。今天开始，地铁6号线的北段工程有16个地铁站投入了全新的运营。在投入全新运营之后呢，地铁6号线现在是从南翠屏公园一直开通到了南孙庄地铁站，其中途经了两个火车站，也就是天津西站和天津北站，以及三个大家经常去的公园，像南翠屏公园、长虹公园等等。而在全线通车运营之后呢，地铁6号线的始发车时间也进行了调整，其中南翠屏站的首班车时间调整为早上的6:25，而南孙庄站的早上第一班首班时间也调整为早上的6:00。从下周一应该说下周二开始的工作日，大家就可以乘坐全新运营的地铁6号线上班了。虽说在这个周末可能大家乘坐地铁6号线出行的概率并不高，但是如果有兴趣的话，也不妨走出家门去商场逛逛街，去公园看看景色雾凇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不对？好了，接下来嘛 FM 100.5继续和大家分享好音乐，下一首歌来自容祖儿，天然呆。

在这份调查里报调查报告里显示，2016年咱们国内的亲子游出游人数同比增长了将近两倍，而且有超过 80% 的家长都有计划带着孩子去出境旅游，来增长自己孩子的见识。而咱们天津也入围了出境游热门出发城市的前十名，其中咱们天津排在第八位。而除了天津之外，入围到前十名的还包括了上海、深圳、北京、广州、杭州等城市。不知道在这个即将到来的2017年的寒假，各位家长有没有计划带着自己的孩子出国来一次增长知识的旅行呢？那么就要早做筹划了。接下来 MyFM 100.5 继续送上好歌，下一首歌是今天晚上即将出现在东方卫视的跨年演唱会现场的 SNH48 带出的浪漫关系，就在 MyFM 100.5。 告别雾霾，放眼蓝天，这个假期领略美属海岛风情， 全岛环游，丛林探险，

早已渐渐入睡，他静静听着我们的演唱会。 My FM 100.5，在15:37，我们一起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我们 My FM 歌曲库当中为数不多的几首能够从音乐会现场截取的音频，作为我们歌库里头的歌曲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最近24小时，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被自己朋友圈里的两个关键的演唱会给刷屏了，一个就是各大卫视的跨年演唱会，还有一个就是昨天晚上的王菲歌唱。因为很多人在自己的各种网络空间上吐槽王菲昨天晚上的表现似乎有失天后的唱功水准，我们姑且不说王菲昨天晚上是否是真的走音了，那么多人去现场听演唱会，难道真的就是追求 CD 音质吗？其实更多人去听演唱会，也许追求的是那一种歌手演唱的作品陪我们走过青春岁月年华的那一种怀旧情怀吧。也许王菲最近几年都不会来咱们天津来开歌唱，但是张学友明年，也就是即将到来的2017年，真的会来咱们天津开歌唱的。所有喜欢张学友的粉丝朋友，大家做好准备了吗？接下来嘛 FM 100.5继续送上好歌，下一首歌来自黑比田馥甄，渺小。 阿根廷红虾、 挪威三文鱼 尽在三八汤火锅。 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火锅，新鲜海洋食材引爆你的味蕾。 元旦期间现场派发礼品，好运天降。 塘沽金街巨川金海岸四楼三八汤火锅。 环渤海教育培训中心寒假招生啦，全天托管，外教口语，3至9字作文，语数外集训，5折优惠，好礼相送。厦门路8号环渤海，25334477，25334477。 FM 100.5，好音乐根本停不下来。大家好，我是郭静。 原来最暗的天